喂，hello，又系列女广场啊，咁好耐冇同大家录音啦，咁有位听众咧，咁佢就喺我哋 Facebook 嗰度留言咧，就想话听下我哋讲下呢个关于即系食软饭嘅呢个 topic 嘅，咁啊咁啱咧，我哋身边即系都有啲朋友有啲经历啦，唔知点解你讲亲嗰啲，我哋都有啲经历嘅，咁啊大家一齐讲下啦，我条命硬噶嘛，冇计啦，唔好笑 除 啦， 咗死过翻生嗰啲系冇之外系嘛？ 系啦，死过翻生啊， 即系复活嗰 浸亲嗰 啲 啲有浸亲机有 flash 嗰啲算，嗰啲算唔算啊？ 有嚟都有，OK 啊？ 有啊， 快啲啦，快啲啦，冇电啦，冇电啦，讲。 系啦，咁今日有继续有啊，铁胆做辣啦， hello hello， 有啊，九五八八纯情哥哥仔啦， 系 hello hello， 系啊，哥哥仔，嗱，我就即系都知道咧，你都冇乜食软饭嘅本钱噶啦，咁但系都要循例问下你咧，循例问下你有冇食过软饭先？ 冇啦，当然系啦 你当然冇食过软饭，因为咧，咁我。自己咧就又未至于真系有食过软饭，我有遇过情场骗子啦，骗财俾人骗财骗色啦吓，咁都试过有啲身边都有朋友系即系食软饭嘅经历，咁讲下咩食软饭先啦，咁其实我又觉得都几唔公平嘅，咁即系香港即系啲女仔咧，如果即系咪中国人太传统咧，即系女仔如果佢搵到一个都好似徐子淇咁啦，搵到一个好有钱嘅男人，搵到一个好似有钱嘅老公，修成正果的话咧，咁佢哋就会觉得系啊，即系公主遇到王子啊，灰姑娘啊，好浪漫啊，好童话啊。咁但系唔知点解，即系当你个男人佢系一个冇乜钱嘅人，而当佢可能佢娶到嗰个女仔系一个或者佢可能揾到个女朋友系一个有啲家底或者好有钱人嘅时候，件事就会变成食软饭啦。即系最著名啊，当然系嗰四位镇山汉子啦，嗰四位陈冲啦吓。咁。系啦，咁so far 而家有两位都暂时，即系暂时嚟讲咧，就有两位就衰咗嘅。咁有一位啊坐紧监啦，锒铛入狱啦。咁有一位就即系又好老倒地咁，又要翻翻去拍剧啦。咁另外都仲有两位，即系结咗婚、修成正果嘅，都暂时好，应该都好幸福咁样样啦。咁但系佢哋都话即系成日都听人哋讲话，男人搵到个有钱嘅老婆系可以少奋斗过30年。咁你哋觉得点睇咧？ 我觉得我觉得要睇下嗰个男人本身系借佢老婆当系一个跳板，或者佢老婆有嚿钱，即系即系点啊？即系俾佢打本佢做生意，或者佢即系当一个点啊踏板，利用呢样嘢系一个短暂嘅时间，跟住佢再发展佢自己嘅事业咧，我觉得咁样就唔算系食 即系譬 软 如 饭 你我哋讲紧而家阿成哥啦，佢都系当初都系娶咗系咪佢舅父个女，跟住先至打本俾佢做生意，然之后就将佢个事业嘅旺角即系越嚟越大啦。而家世界各地都有嗰啲邮轮码头啊、隧道啊、基建啊各样咁样啦。成哥 唔系啊，成哥后生好靓仔噶。 系咩？ 系啊，你话搵翻张相俾你 睇 先。 系啊，真系好靓仔。 但我睇佢两个仔真系，佢嗰两个仔真系唔个样都唔系好咩？ 咁根据做嗱所讲呢啲咪报应咯？ 可能 唔 系， 我冇讲话报应，我系一个科学家，系 报应系好科学嘅。OK， 系因为近亲结婚，因为姑表嘛。 哦，好似系舅父个女系嘛？ 舅父系啊，佢舅父个女系咯，咪姑表咯。姑 但 表咯， 已经唔系 姑 直系噶咯，即系唔系直系亲属。 唔系，姑表唔可以结婚噶嘛？你有冇睇《红楼梦》啊？ 唔系姑表，我冇啊。唔系姑表先可以结嘅咩？咁点解啲人成日都话阿婉君表妹嫁咗俾阿嘉明表哥咁嗰啲系咩？ 唔系喺中国嘅传统社会里边咧，二表可以结婚。 二表同姑表有咩分别先？ 唉，二表嘅意思即系话，譬如你同你个妹，你咪两个未。阿姨嗰啲咪叫姨表咯，舅父同姑同你个舅父，咁你舅父啲仔女叫你阿妈做姑姐噶嘛？ 系啊系啊， 咁咪叫姑表咯，明冇？ 即系如果我同我个妹两，我譬如我有个仔，我妹有个女，咁佢哋两个系可以结婚嘅。咁但系技术上系可以嘅，即系如果我咁我哥有个仔，咁但系我有个女，咁但系我哋就咁我个仔同佢个女就唔可以结婚啦，系咪？ 系啦，因为你哋已经你同你个妹嘅后代已经唔系你哋嗰姓啊嘛，但系如果我个新抱同我同姓啊嘛，你明唔明啊 ？OK， 就系咁样咯，嗯、就系、是、以前就系咁样分咯，所以多数仪表结婚好少姑表结婚嘅，咁佢系姑表结婚嘅，所以系 DNA 问题，即系我简单啲读下science，读个science有读埋 哦。哦，因为我文科人嚟嘅，真系唔知啊。OK， 我哋讲翻食软饭先，咁讲下我以前咧，有个故仔啦，又同大家分享下啦。咁话说嗰阵时我中五、中六咁样样，即系有个男朋友就嗰阵时我哋录呢个啊。嗰、那個關烈女咧講嗰個異地戀都講過㗎啦，就話咧有個男朋友咧就去到之後咧，咁我去咗澳洲之後咧，咁跟住我一路都好即係好守好精潔咁樣一路喺度等緊翻嚟同佢結婚啦，好守夫道啦。咁佢咧點知有一日咧，我就發現咗佢個兄弟個 Sanga 裏邊咧就話佢有啲偷食全過程，就即係擺咗上網咁就分咗手啦。嗰、那個男朋友得意，咁佢嗰陣時我哋同年嘅。咁佢咧讀書就麻麻地啦，咁佢就留咗一年班。咁到我 form six、form seven 嘅時候，咁其實我 form six 嘅時候，其實佢都仲係讀緊 form four。我去到 form seven 嘅時候，佢先讀緊中五，係啦。咁係啊，咁跟住which is 其實我都覺得冇乜問題嘅。咁佢跟住咧佢就成日都話冇點講咧？咁嗰陣時我就話啊，我要去讀書啦，點算咧？咁跟住你知唔知佢講咩？佢話好啊，好啊，你快啲去啊！佢話你讀完之後，即係我其實想係叫佢，不如你都進修啦。我哋想即係大家如果有將來嘅一齊進步啦。佢話唔使啦，佢話你讀咪得咯，你讀完翻嚟，你我讀完翻嚟，我揾錢多過你嘅喎。佢話咁咪好咯，我可以食軟飯，軟飯好啊，軟飯易消化咁樣樣咯。佢話我個胃唔好啊嘛，軟飯易消化，即係佢係我心諗屌你老味啊！ 讲笑啫，使乜咁认真啫？ 唔知啊，咁当然后屘冇啦，咁佢自己后屘即系翻咗手，佢都有即系佢都有接手咗佢爹哋盘生意，咁 佢都有食软饭嘅。 佢应该冇食软饭嘅，佢食屋企饭啫。哦，系啊，佢食屋企饭 都唔猛噶嘛，系咪？ 都易消化系嘛？ 系冇错，系啊。 系啊，但我有听过，譬如我身边嗰、那个，我身边自己身边自己啦，话有个之前有个扑街男朋友嗰个咧，就即系呃咗我啲钱啦，咁跟住其实佢自己，我系第三者嚟噶嘛，咁嗰阵时都话其实佢嗰、那个原来佢个原配大婆咧，即系而家结咗婚啦，咁我哋分咗晒手噶啦，咁我据我所知佢哋而家结晒婚啦，其实呢个女人咧，搵钱多过呢个男人噶、哦。咁係啊，咁因為呢個男人賭錢咧，佢係呢個女人幫佢還咗好多錢，即係喺據我所知，其實呢個男人係要呢個女人幫佢還咗好多錢，講緊佢嗰個數目差唔多，佢話加加埋埋應該有一球咯。 哇！ 係啊， 咁、 啊、 技術上嗰個女人咪係買個男人翻嚟嘅？ 算係啦，但係佢又留佢唔住、啊，因為嗰陣時你諗下佢即係 trading 嘅時候，佢出嚟。陪我，佢系讲紧一个礼拜陪我五六万噶，晚晚陪到十二点几一点钟先走噶。咁其实呢个女人其实我都唔知为咩，因为其实佢哋两个都会计师嚟嘅。Even 嗰个女仔搵钱仲多过呢个男仔。 嗯， 系啊，即系讲紧搵多佢，可能譬如个女仔搵紧七万蚊一个月，个男仔搵紧五万蚊一个月咁样样咯。咁 啊，我有个同你讲继续。 咁跟住佢哋话跟住后屘因为呢个男，但系因为呢个男仔赌钱咧，咁其实同埋佢本身自己个人都好大花筒嘅。咁跟住我话咁你还钱。咁啊，同埋你同即系，譬如有时同我出去饮酒，咁当然间唔中我会俾下钱啦。咁但系其实大部分都系佢俾。咁佢就话间唔中佢又会可能买啲嘢嚟氹下我啊，咁样样啦。咁跟住我就话，咁其实你层楼咁点啊？佢话冇啊，首期佢俾完之后，跟住佢话基本上佢话层楼冇供好耐，都系佢老婆供嘅咋，咁样样咯。系啊，系啊，好惨。 咁佢老婆中意佢啲乜啊？ 唔知啊，咁跟住最慘係咩咧？跟住咁嗰陣時，冇嗰陣時第三六第三嘅一個集就話，咁我哋後屘分咗手啦。佢老婆即係知道我嘅存在，咁就特登崩大咗自己個肚啦，咁就即係逼佢哋同即係逼佢同我分手咁樣樣啦。咁 which 後屘咁個男仔其實嗰陣時佢就話其實冇噶。我問我即係我喊住問佢咁點啊？咁我點啊？咁跟住佢話冇噶。咁你覺得冇問題咪繼續一齊咯？我話問題就係我覺得有問題啊嘛，而家。咁跟住，我覺得好有問題喎、哦。即係你話你未結婚，咁都話未結婚有得揀，我都係第三者。但係如果即係你哋結咗婚，同埋仲要你哋有埋小朋友嘅時候，我係介入咗人哋家庭，我真係過唔到自己咁樣。 都一紙婚書嚟嘅啫。 咁佢係咁諗咯，佢係咁睇咯，佢仲可以同我講話唔緊要啦，我同佢擺酒簽，我同佢簽紙，我同你擺酒咯，咁樣咯，即係佢仲要咁樣。 好撲街， 佢真係好撲街。 即係睇化咗一齊。 咁好啦，咁後屘散，跟住後屘散。系啊，我都佢系咯。咁后来散咗啦，咁 跟住但係因為我哋嗰時成日都去嗰間酒吧飲酒，其實酒吧嗰啲人就即係啲 waiter 啊 waitress 啊嗰啲就即係熟曬㗎啦。我哋即係有時間唔中會約出嚟飲嘢啊，即係傾偈啊，或者佢哋都會 WhatsApp 我間唔中問下我點啊咁。咁跟住佢哋都會有時咧會報料同我講 ，which is 其實我都唔 care 啊，就話其實我哋分手之後，當然我冇再去嗰間酒吧啦。咁佢就話呢個人咧其實繼續都有去嗰間酒吧，但係佢講緊佢個老婆抬住個肚，即係可能而家我諗大概我諗七八個月到啦。咁跟住佢就話呢半年佢都仲係不斷地去緊飲酒啦，就帶緊呢一個帶緊唔同嘅女人去啦，即係可能有時佢哋帶唔同嘅女人去，咁佢哋即係 D Richards 就會即係 WhatsApp 我話，哎呀 Sunny 佢呢條撚樣又帶個新女仔嚟啦，今日嗰個樣係點點點啊，即係佢會同我講呢啲啦。跟住仲話最慘最慘係咩咧？最慘係話咧。原來佢有一日我約咗個班 waitress 出嚟飲酒，佢就話有一日咧嗰條撚樣咧個老婆咧，即係而家個老婆咧駝住個肚去酒吧揾老公咯，即係佢係就係夜晚咧特登行去嗰間酒吧嗰度咧，跟住喺度裝佢老公喺唔喺度咯。 嗯， 係啊， 呢啲前世險惡嘅話俾你聽， 已經幫呢個人即係還咗咁多錢啦。陈楼又要帮佢供埋啦，而家个肚又驮住一个，但系个老公都仲出咗去玩同唔同嘅女人玩。喂，讲真，你一个女人驮住个 B B， 你最需要人哋照顾你。你喺屋企唔小心跣亲啊、抽筋啊，咁半夜嗰啲咁点算啊？咁但系佢呢个男人都系依然继续咁样即系佢出嚟同唔同嘅女人玩。Even 有时系我啲朋友同我讲话，就算佢唔冇女人陪都好，佢宁愿自己一个喺街度饮酒，佢都唔翻屋企咯。 咁有啲問題喎，根本係其實我覺得根本個女人唔應該咁戇居，自己俾搵個僆仔搵個肚嚟箍住呢個男人，根本呢個男人係唔會返屋企㗎囉，你明唔明啊？即係我覺得戇居，你害咗個細妹仔。 但係咁我即係我會覺得啊，其實我自己諗返個心態，其實我唔明呢兩個人，即係呢個男人我企返一個局外人啦，我即係我而家抽身出去出嚟啦，我企返一個局外人嘅角度，其實我呢兩個人嘅心態我都唔明。所以你話嗰個聽眾佢話同佢講話食軟飯呢個話題，我第一時間已經諗起呢樣嘢。其實我唔明，我想研究一下其實男人嘅心態係點呢，咁或者個女人嘅心態點？即係如果你話個男人，我都係話為錢咯，冇計，一句講曬錢咯。因為呢個男人賭錢，你賭完翻嚟啲債，嗰個女人會幫佢還啊嘛。佢可以攞自己嘅錢嚟，即係同啲女人，同其他嘅女人出去啲飲飲食食 ，even 出去蒲啊，出去溝女啊，即係或者去搞三搞四啊。就算 even 係佢唔想冇女人俾佢搞都好，佢寧願可能有時佢會揾翻我，佢會 WhatsApp 我 ，which is 我唔理佢，即係佢或者係俾我鬧下咁樣，佢都會寧願係坐喺度俾人鬧，或者自己一個戇鳩鳩坐喺酒吧度，佢都唔願翻屋企，都唔願翻屋企對住個駝住佢個 B B 嘅女人。其實 啊，我而家係遇到一個 case 咧，就同你嗰個男女身份調轉。 嚇！ 同大家傾下啦嚇。咁就我個同事嚟嘅，咁佢老公咧就好窩囊嘅，佢老公咧就係、是、即係而家咧就即係連續，佢唔係連續三年攞全港冠軍，係連續三年咧都係佢老婆揾錢多過佢。咁咧就呢個男人點解要用連續三年嚟講咧？就呢個男人咧，就佢係做家紋嘅，應該係家紋，其實已經係夕陽工業啦。咁佢仲係做嗰啲雪褸啊。 嗯， 你知雪褸咧，佢係即係夏天做到十月啊，跟住就係咁趕貨，跟住就冬天嚟之前就要 ship 走咁樣啦。咁所以每年都係有一段時間就忙到七彩，一段時間就好得閒喺度拗咁樣啦。咁同埋佢差唔多係我識咗個佢老婆三年裏面咧，佢老公轉咗三次工，即係失咗業三次，又再揾翻。唔同嘅工，咁咧，但系咧，佢老公咧就呢、這个就系1972啊，又系1972年出世嘅，咁咧就都40几啦，但系咧佢仍然个职位都系做紧 clerk， 咁佢老婆咧就 你唔使你控咁埋嘅嗰个麦系啊， 唔系啊，而家个个瞓咗觉啊，我细声啲啊， 远少少得，你继续细声 系咁跟住佢就佢点咧？佢老婆就一路咧就。由始至终咧，佢系冇俾个钱佢老婆用啦，好多屋企开支都佢老婆俾啦。咁好得意嘅，呢个男人咧就可以忍受自己，即系唔去搵嘢做，可以喺屋企咧唔做嘢，唔搵工，系不停打机打咗半年嘅。 即系后屘佢失咗业，冇翻工，冇做嘢，就等个老婆养。 佢點解唔做嗰份工咧？原本嗰份工都 OK 嘅，佢做咗幾年，但係後屘佢話佢老細講粗口鬧佢，所以佢就唔做啦。咁跟住佢老 你麻甩佬有乜所谓啊？佢话唔得，佢成日嗌我做撚样，所以我就咁可能又好难顶嘅。咁跟住佢就佢就唔做啦，唔做之后跟住就唔搵嘢做，就佢老婆咧就嗌得佢两嗌咧，佢就冇心机啦，即系佢就费事再烦佢老公咁，跟住咧就佢老公咧有能本事啊，就喺屋企打机啦，就打半年嘅。咁跟住我就同我老婆讲，喂，你老公收埋好多喎、啊，半年咩？佢话我老公好宅噶，唔出街噶，点点。跟住有一次咧，佢自己忍唔住同我呻，佢话：，哎，唔得啦！我话做咩？你呢轮真系好唔开心啊？问佢，佢话唔得啦。佢话咩？佢忍唔住啦，佢而家要即系同佢老公开火，因为我就问佢，即、就、系、是、我八卦啦。我话咁你哋嗰啲财政点分？佢话系供楼每人一半。系个老公就系俾，即系俾个供楼嗰份，譬如10,000蚊，咁佢老公俾5,000蚊去供楼，之后咧、其他好多使费咧，屋企credit card都系佢。我话咁点解要你俾晒？佢因为我老公话我人工高过佢咯， 但系佢老捻捧咁样样啊。 系啦，同埋呢个男人咧就系好宅嘅，咁我就话咦，点解你放假你唔？你諗住約我，你唔同你老公去街咩？因為通常假期都係 family day 啊嘛。咁啊，我即係不過好彩佢仲未有細路。咁跟住佢就話：我問親我老公，今日去邊度啊？佢老公就會問佢：咁你想去邊度啊？咁同埋咧，佢老公好撚過癮嘅喎。佢屋企所有 gathering 咧，所有同佢屋企親戚啊、外家有關嗰啲 gathering 咧，佢老公一定係遲到嘅。即係譬如約3點，會3點先沖涼嘅。3點先冲剃须， 但佢都会去系嘛？ 佢会去，但系全世界人到晒，嗰啲叔伯兄弟啊，嗰啲亲戚舅父， 即系佢要搵啲个 spotlight， 等将照住佢噔噔噔噔咁出场，佢先到。 系啦，咁佢老婆咧就好捻兴噶啦，已经跟住咧就最近吓，咁其实我觉得有时啲嘢都系要用一个媒介，即系任何嘢都要有一个媒介咧。嗰啲人先會將個小宇宙咧發出嚟，咁咧就話説咧就我個同事忍唔住啦，咁有一次咧就鬧屌柒個老公，就話你有冇搞緊錯啊？你最近轉工，你都做咗加盟，都做咗十鳩幾年啦，屌你而家走出去做，你仲係做 truck， 你冇撚嘢係嘛？鬧佢，點佢老公點鬧佢？你咁唔中意，你咪揾个嫁个律师、嫁个医生咯。你做乜捻嘢要嫁我啫？咁跟住喺度嗌交。咁嗌完交之后，我唔知系咪因为个两公婆犯晒面啦，咁啊冇搏嘢啦。咁啊，最近我公司，我唔理佢哋听唔听呢个节目啦，我照讲啊。咁啊，最近我哋公司咧就嚟咗条 wet 妹啦，我都同你讲过啦。嗰、那个咧就好捻劲啊嘛，晾住个波做嘢噶嘛。咁跟住佢咧，跟住咧就好捻过瘾嘅。就自从呢个媒介出现咗之后咧。竟然啊，我嗰个所谓即系养住个老公个人咧，就直头系即系开始就话要去兰桂坊蒲，咁佢有冇蒲啊？蒲过几多次，我亦都唔去相觉，唔去理佢啦，大家成。但佢系自在，佢就话真系要去识个第二个咯，即系识个第二个。咁我就同佢讲，我话哇，咁你屋企嗰个你唔搞掂，你走去识个第二个，你咪好麻烦咯。即系始终出到去兰桂坊咁，你女人饮到断咗片，真系好唔着数啊！你明唔明？同埋佢唔系一个平日成日出去 wear 惯嗰啲人，即系唔系咁识睇天气报告嗰啲人嚟。咁我就同佢讲，我话如果咁样，你不如撇撇脱脱同佢反面啦、啊。况且即系结婚咁耐，佢都即系你都未使过佢钱，即系样嘢都系你咁制噶啦。咁但系佢就话咁但系我仲有一层楼，我话屌你咪放 Q 咗去分翻啲钱咪走人咯，因为你又唔可以，因为你而家嗰啲楼都系两人名啊，生死契噶嘛，咁你又唔可以话佢，因为佢唔可以话一毫子都唔俾佢嘅，因为佢喺搵个银行， 咁佢有工噶嘛，咁佢有 系啦，佢记录出嚟做证明就系话我每个月我都有工噶，咁你卖楼你都分翻半俾我，其实你应该咧就分咗啲钱就走啦。我话趁你自己仲后生，但系嗰个女人就照旧咯。而家就即系暂时未揾到第二个之余咧，佢又好似你嗰个朋友咁，不过男女身份倒转。佢老公就系咁 嚟。唔系咁得讲 啦。你今晚去边？你今晚去边？但系有样嘢好过瘾噶，佢老公咧有样好处就系佢老公咧，因为佢揾钱少过佢老婆，所以屋企所有家头细务都系佢做，佢又唔使佢老婆做。 就呢样 唔系咁都好啊！即系你谂下个男人，即系个男人系靠个老婆，所以佢个女人出去玩，即系个女人出去玩，佢都冇 say 啊嘛！你明唔明啊？你食软饭系咁噶啦，你要做小白脸系咁噶啦，你睇下张继聪只系做嗰套戏都系噶，咁你靠女人嘅时候，个女人要做啲咩就冇 say。咁但系问题而家我讲紧我个 ex 佢靠紧个女人，但系系佢出去玩掉低个老婆喺屋企，个老婆冇 say， 我就系唔捻，我就系唔捻明呢啲乜捻嘢心态。即系个男人都话睇钱啦，即系佢呢啲系大众乞衣嚟噶，你靠人哋你仲做得咁捻陈恶嘅，系咪先？你谂下，你谂下个女人咧， 个人系真系万中无一咯，我觉得。 真系，我真系咁大个女人，个个人咁卵贱啊！咁但系个女人系咩心态？即系你系个女，我自己系女人，我真系唔明咯。我要俾埋钱呢个男人使，我要帮呢个女人生埋呢个男人生埋 B B， 我要供埋层楼，我仲要翻工。屌你老尾，你仲要出去咁样样蒲发，都算啦，佢仲要带翻屋企。 吓？ 系啊，佢咪带过我翻屋企咯。 但系佢呃鸠佢，佢又信啊嘛，你明唔明啊？ 但系佢问题系，我后屘 find out 到佢唔系净系带我一个翻屋企啊嘛，即系佢系唔止一次，唔系带咗同一个人翻，唔止定净系带我一个翻屋企。 就因为佢带的人多，每次都唔同，咁个老婆更加唔怀疑啊嘛，你明唔明啊？ 但系佢就净系当佢屋企个，佢当屋佢屋企嗰张床系炮房，你系女人点忍啊？讲真嗰句，喂，我系女人，我辛辛苦苦 嘅，自己呃自己扮唔知啫。 我就系觉得佢知啊，咁所以就想知道其实佢咩心态，我真系唔明白。 是真系要问佢先知啊！但 系 我 系咪真系咁爱咧？但系呢个男人有咩咁值得你爱呢？ 我唔知啊，即系我觉得有好多人都系咁样嘅，即系喺咁，即系可能佢喺事业上佢系一个好精明嘅会计师，好多咩数佢都计到，但系分分钟佢就唔识计算呢个男人咯。 唉，我就系觉得我就系觉得都即系作为一个女人，我会几同情佢咯。但系即系我觉得越可怜嘅人咧，都总有佢可恨嘅地方嘅。我觉得佢有啲嘢攞嚟， 烦恼系自寻噶嘛。师傅话，即系好似我嗰、那个同事咁，佢而家就系、是、就系、是、有少少心态，好似你嗰个男人咁，就觉得佢老公老卵土，所以咧话佢老公老卵土，又冇唔进取乜嘢，即系佢老婆想佢做嘢，佢老公都唔达标，咁咧就情愿就慢慢去街啦。慢慢总言之有啲咩去街去。 但佢有冇咩先？佢有冇真係偷食？又真係咪真係有出过界先？ 嗱，佢有冇偷食过界我就唔知道，我只知佢有落老懒、即係佢有落老懒，佢老懒之后有冇下文啊？或者佢去完老懒成地湿晒，佢跟住返屋企呢？即係佢冇跟人去或者点样？但係即係你明白，如果一个女人已经去到出去老懒，谂住去嗰啲地方去困啦。 佢都系有呢个 sense， 即系佢有呢、这个意图，佢先系啦，系啦，佢有 intention 先。 咁我觉得嗰个男人咧又冇得出声，即系我觉得而家嗰个年代咧，有好多男人如果真系食软饭，即系而家话技术上食软饭，意思即系话佢嘅收入比个老婆少啦，但系有即系有两种人咯，有一种就 是你我又唔觉得可以咁讲，我觉得又唔可以。咁界定话食软饭就系个老婆收入高过个老公，我觉得咁样唔 fair 啊！但系我觉得如果你话系即系个经济上你要靠个女人嚟支撑嘅话，先至叫做食软饭。即系大家都有，譬如我哋好似上集咁讲啊，我搵20000，佢搵万，我唔觉得呢个男人食软饭。咁但系如果你话呢个男人就算呢、這个话，就算话今日我搵15000，佢搵20000好，佢问我攞翻钱转头。佢要我即系去供养翻佢嘅 financially， 佢问我攞嘅话，咁我觉得其实呢个已经系食软饭咯。 但系我嘅谂法就系话，如果佢买层楼，首期啊，各样啊，乜嘢啊，摆酒啊，好多嘢都系个外家俾嘅。跟住即系我唔知道，可能大家个嗰把尺唔同啦。即系譬如外家俾嘅，去到你即系大家结婚啊。住埋间屋啊，咁啊供楼，即系佢净系俾到一 part 钱，即系算啦吓，佢都叫有供楼啊。其他 kitty 家啦，唔想咁你住屋，你唔系净系供楼噶嘛，你得个屋壳噶啫嘛。咁你灯油火蜡啊、水电煤啊咩，全部都个老婆嘅，买餸钱又个老婆嘅，连屋企煮紧嗰只二结镬烂咗，都要个老婆俾钱买嘅。咁我觉得呢个男人咧，即系要佢做晒家头细务，同老婆洗捻埋底裤啊，买埋脚趾，我都系抵捻死咯。你明唔明啊？即系佢咪就要焗住忍气吞声咯，但系嗰男人唔开心之余，佢咪唯有沉迷打机咯。沉迷打机之余，咁佢忽略咗佢老婆，佢又觉得佢老婆睇佢唔忍气，但系又唔忍出得声，因为佢又 要一齐咧。其实低温你都知道， 我都问过佢噶，我都问过佢噶，但系佢就同我讲，佢就话 当时俾爱情冲昏咗头脑系嘛？ 我唔知道，我就同佢讲，其实你哋两个差咁远，即系佢唔系你 expect 嗰种人。 你都知道你認識佢嗰陣，你都知佢撇撚到即係 氣到無倫嘅。 係咯，咁你知道價，咁你想點啫？ 係啊，咁你冇得出聲啦。跟住我就同佢講，我話調翻轉，即係我 friend 都唔係醒嗰啲係奪嗰啲人啦。咁我都話其實你咁樣嘅性格，你都係我覺得你老公對你好，起碼你老公唔會對你有疑心啊。而家佢就係佢對佢老公有疑心，佢就係打機。但係其實我講咩，男人打機都好撚討厭噶啦。 我都 係， 即 係唔識收嗰啲係好撚討厭噶。系啊，即系 但系佢出去打机嗰个出去搵第二个女人打第二样嘢啊嘛，系咪先？ 佢冇钱啊嘛，有钱滚嘅就叫风流，冇钱滚就叫下流啊嘛。佢冇 嗰条卵样都冇钱滚噶啦，佢咪又系继续出去滚？你要滚你真系咁卵难咩？系咪先？只不过系冇咁多人好似佢咁贱啫嘛，即系大众乞衣啫嘛。 但系有好多种人嘅，有啲男人就学你话斋，即系靠个女人都喺度积极嘅，即系好似以前我见到。我嗰时见到有啲即係喺廟街唱歌嗰啲女人呢、年纪好大嗰啲都仲企喺度唱嗰啲呢你知唔知有一个 term 叫吉佬呀 即係咩 呀嗱廟街当年呢就好耐之前成十几年前呢咁我認識得一对 couple, 即係又係间接上認識得嗰、那個、女人呢就唱歌嘅即係廟街唱歌嘅。即係你哋好少去㗎啦呢地方。咁我都係嗰段時間識到個人鍾意唱歌咁我就跟佢落去望下睇廟街咩料。咁識到個女人嗰、那個、女人呢就已經係嗰啲年紀好大但係又要即係整到就係獅子輪咁嘅款嗰啲呢。即係你全部都係佢唔係化妝係偽妝㗎啦已經。咁但係就慢慢就 幾好。 偽裝啊，直頭即係啲嘢假噶啦，咁啊凍喺度，咁啊喺度唱歌啦，咁啊跟住冇耐咧就成日我都見到一個男人咧就好貼身服侍啊，又幫佢沖埋花旗參啊，即係拎曬暖壺啊，即係成個助理咁個嗰個咧，我後屘即係都搭上搭下，成班人咁啊食飯咁啊傾下偈，個人咧對佢照顧有加，我話媽咩料啊，咁但係佢咧啲人就話嗰個係佢老公，咁有啲女人就八卦話翻俾聽嗰個係佢個男人，咁另外有。即系女人讲嘢就真系客气啲嘅，咁啊，跟住我识得有个男人咧就同佢哋都识嘅，咁就即系都当咗我半个男人婆咁度讲过。佢话嗰啲咧，我哋叫做吉佬。我话咩叫吉佬？佢净系爱嚟吉嘅啫。 我即系吉吉朋友，即系吉友咯，我哋叫做。 另外 谂 起以前啊，呢个世奇所讲嘅执男啊。 执男 系啦，咩执男？ 我哋叫做吉友咯，而家吉吉朋友 系啦系啦， 系攞嚟就系攞嚟货打炮友啊嘛。 系啦系啦，佢话嗰个系吉佬，但系嗰吉佬好听佢话嘅，即系全世界都知道食软饭噶啦，即系嗰个女人包，即系养佢咁滞噶，咩都唔使做嘅啫，即系净系帮佢系执头执尾，即系好似工人咁，但系翻到去就系咩噶啦。但嗰个吉佬咧就真系好好脾气，俾嗰个女人咧屌喺度咧塌皮咧。佢都照咩嘅喎？系喺边度唔闹咧？嗰个女人系唔闹佢咧？系喺酒楼唔闹佢啫，即系食饭嘅时候唔闹佢啫。即系诸多机构要去服侍佢啊，又要咧又要路啊咁，即系直头当晒佢系成个私人助理咁。但系就两个住埋一间屋啊，即系两个同居嘅，就冇注册嘅。 但系我 见过呢啲人。 我覺得 to be fair 啦，唔係話我自己覺得啦，唔係話如果個女人出去揾錢，個男人喺屋企就叫做食軟飯。咁我覺得而家你家庭分工，有啲人的而且確真係個女人揾錢易啲嘅。咁、那個男人喺屋企照顧小朋友啊，即係如果佢真係有為啲後家 house husband 係啦，即係如果佢真係喺屋企裏邊真係執頭執尾，真係又照顧小朋友，帶啲細路仔翻學放學啊，做家務。其實我唔覺得呢個男人食軟飯喎、啊。 其實食軟飯嗰個係一個貶詞嚟嘅。其實佢係講有啲人咧。譬如佢係得到某一啲，即係佢既得利益者啦，最近我學識你個 term 啊。之餘咧，佢係冇 contribution， 冇 productivity 嘅，所以就 譬如好似我，譬如好似我嗰之前早兩集講我老豆咁樣啦，我老豆長期病患者嚟噶嘛，咁同埋我老豆係大我阿媽廿年噶嘛，咁所以其實我都話細個有記憶已經係阿媽帶住我哋兄弟姊妹去醫院探病，即係探阿爸噶啦，咁即係本身仲要話 咁你有病又唔同嘅， 係啦，咁就係我阿媽 點可以話？只老豆食 唔系，所以我就系话我唔觉得我老豆食软饭咯，我从来都唔觉得我老豆食软饭咯。 你老豆嗰啲根本系另外一个 category 嘅。 因为我爸系好锡我阿妈嘅，咁同埋我爸会即系佢身体差，但系佢会带我哋翻学，即系佢未知做到家务啦，但系佢会带我哋翻学啊、放学啊，成日即系会凑我哋啊。咁我唔觉得，所以我就会话啦 ，to be fair， 我唔觉得如果佢真系有为头家付出过嘅话。 佢呢啲係食軟飯囉，我唔認同囉。但係如果你話真係譬如好似之前嗰個撚樣咁啊，話或者嗰啲即係點講呢，淨係靠一味靠個女人攞完啲錢嚟唔知去咗邊度風流快活啊，或者係即係真係打正旗號，真係喺屋企攤喺度大爺咁樣。咁話之前朋友個 case 就話，即係條女走去打兩份工，咁跟住個男朋友喺屋企，即係喺度光明正大攤喺度大爺咁樣，翻嚟仲要服侍佢，即係呢啲我覺得好明顯係食軟飯啦。咁但係我覺得有時有啲嘢你講緊而家譬如可能即係我老豆啲 case 話，即係因為個老豆有病，即係因為個男人有病，個女人去即係出去打份工，翻嚟仲要照顧佢，又或者係即係你家庭分工上的而且確。喂，係喎，今日個男人份工20,000元，但係個女人佢有本事真係揾撚到40,000元嘅時候，你真係有小朋友真係冇辦法唔向現實低頭嘅喎。咁啊，個女人出去揾錢，個男人咪留喺屋企做貼貼服服，只不過你個家庭崗位調轉咗啫嘛。我唔覺得呢樣嘢係食軟飯咯，我想講。 其实我喺我哋嘅字典里面咧，即系我哋老一辈香港人嘅字典里面咧，边啲人会系食软饭咧？姑爷仔啦，譬如话有啲娱乐事业咧，娱乐事业有啲女人就出嚟唱歌，男人做经理人咧，嗰啲 都系姑爷仔嚟嘅，嗰啲属于姑爷。 嗰啲系个 package 唔同啫，咁我就会觉得系嗰啲先叫食软饭咯。但系而家 张继聪。我都唔覺得佢食軟飯㗎，即係 even 佢老婆揾多佢咁多，佢咁即係我覺得，即係我覺得咁佢咁努力，我都唔覺得佢食軟飯㗎，係咁佢波喺即係男女嘅成就真係有一段好大截嘅距離，咁但係佢而家都好努力啊，係咪先？即係我唔覺得佢係食軟飯咯，雖然啲人成日都話佢係謝繼聰，我有時嗌間唔中我都嗌錯，咁但係。但是我又覺得即我幾欣賞呢啲囉。咁我唔覺得呢啲叫做食軟飯囉，反而係嗰啲我覺得食軟飯係即其實睇心態。 態度問題。 態度問題係呀，即你陳振聰嗰啲好明顯係食軟飯啦，嗰啲咩BB 豬豬呀又成呀又呢樣嗰啲呢，係呀咁跟住又幫人哋畫下洞呀，按摩下，我覺得嗱呢啲好明顯食軟飯啦，你自己仲有頭家係咪先。咁佢但你佢呢啲就真係軟飯王啦，係啊，即係你 其實時間差唔多啦，不過我想有一個分析嘅，想講翻嘅啫，即係你成日都問個問題啦，點解咁嘅情況佢哋仲會中國唞埋去咧嚇？ 係啦， 咁我覺得咧有兩個原因嘅，第一原因就係唔肯認輸啦嚇，我當初揀咗你，咁我冇理由證明自己錯噶嘛，呢個第一個啦，第二個情況就係人係有惰性噶嘛。即系我已经习惯咗咁耐咯，咁我如果我再次改变去撇甩佢，咁我点办啊？嗰段时间我做乜嘢？咁其实呢个系一个惰性嚟噶嘛？你习惯咗一样嘢好舒服咁样样。 但系问题系，我就想讲啦，你唔识输就系偏偏就系大忌。你谂下，即系澳门喺澳门赌场嘅嗰啲人，永远都系唔识输嘅人，就永远系输到倾家荡产嘅。你识输嘅，佢赢到咁上下就走，输到咁 上 下 就上咗瘾啊！你明唔明啊？ 佢系啦，佢哋呢啲就系贪性不知输， 你明唔明啊？ 阿 桑尼就系你识谂，所以你抽身而去，你掩开咗呢个男人。嗰个人唔识谂，所以佢泵个 B 出嚟去箍住佢，系两种人咯。 即系想去绑住佢啊？ 未两种人咯，即系等于有啲人俾个绑匪绑完之后，佢会对 即 系佢会 后群系咪有？ 系啦，佢会习惯咗个绑匪，即系有啲人系。虐待狂，有啲人被虐狂，有啲人系习惯咗个绑匪。调翻转，亦都有一啲女仔嘅心态咧，佢哋会系中意一啲比较即系点啊？有种可怜人嗰个心态。咩九型人格其中有一个就系咩啊？嗰、那个叫咩啊？乐于助人型。咁如果佢系乐于助人型，同另外一个， 但 系 呢个世界仲有好多人需要帮助 嘅。领导者，天生两领导者两个撞埋，咪个领导者食住嗰个乐于助人型，兼入有啲人系中意一啲比较差过自己嘅男仔嘅，即系有啲人嘅心态系咁啊，真系。 我真系冇办法理解， 你系嗰种性格嘅人咧，你知份你脱离咗今次咧，你下次遇到差唔多 type 嘅咧，你都会走入。 我知道你 same practice， 即系系啦，Sam outcome 嘛，我都知道 Sam 好舒服 咁 outcome 嘛， 習慣咗一個俾人虐待嘅情況。 我都知啊，我都知啊，因為我其實我而家望翻轉頭，咁講真嗰句無用之言，即係你哋熟我，私底下熟我，你都知道我係曾經有幾咁愛過呢個男人。呢樣嘢係冇人可以去 挑戰或者冇人可以去質疑我，我可以好穩定。我咁大個女，當年即係想當初嘅我，係從來未試過為一個男人付出過咁多，即係時間啊、錢啊、各樣啊、感情啊，我係從來未試過咁愛過一個男人。所以我都明呢、這個男人絕對有佢值得愛嘅地方，但係問題係佢嘅缺點係不能忍受嘅咯。即係想當初我咁愛佢，我都可以抽身走，即係佢都總係有啲嘢令到我不能接受。咁呢、這個女人俾佢傷害過一次又一次，即係都仲要咁樣將佢氹埋去。其實我覺得啊，係究竟係我係我嘅底線太高啊，定還是係佢冇底線咧？ 唔係嘅，呢啲係有少少叫咩即係業債，可能以前死即係幾世之前兩個死得好近啦，嗰啲叫業胎啦，或者有啲真係之前有咩阿甲偷咗阿月500两啊，所以佢哋感情建基喺呢個金錢上面啊。二十八星宿嗰度，大家上去得閒啦，上網 check check 啦。其實有啲人可能你唔識佢嘅啱啱初次見面已經覺得好唔順超啊，可能前幾世嘅得罪咗你啊，或者你得罪咗佢啊，或者有啲人無情白事你冇同佢講過啲咩，但佢成日啄住你，其實呢啲都係一種緣分嚟嘅咯。嚇、嗯！阿果仔有冇 ending 啊？ 冇 ending 啦，你哋变咗灵异节目啦。我哋下次即系啲听众话我哋冇嘛，冇新啊嘛。咁其实我会再 upload 上去噶啦。OK， 有新嘅 系啊，大家敬请期待其实我哋之前录咗好几集鬼故噶，咁我哋大家期待一下，咁我哋就再放上去。 之前之后都可能有一啲师傅上嚟会讲解一下嘅。 系啊，同埋我哋 YouTube 唔系 YouTube， 我哋 iTune 嗰度咧，咁有可以听到我哋嘅节目啦。咁得闲大家就听下啦。 系冇错啦。咁希望我哋唔会因为呢、這个嘅煽动而俾人捉啦吓， 系啦， 有兴趣了解我哋点样煽动咧，听翻另一个节目啦。OK， 好， 好，拜 拜。关系。